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美国的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所属尚普兰湖号导弹巡洋舰5月9号在南朝鲜的玉林岛东边海域举行北侵战争演习时，冲撞一艘南朝鲜渔船，来造成了那艘渔船严重受损。